香港大灵异，主持陈云、夏植。香港大灵异， 好又翻嚟。咁啊，好似上個禮拜話跳咗一集啦，因為你都好似頗忙，阿老師又唔得閒，咁我一個人做啦，係咪先？ 因為暑假我哋休息咗好耐啦，咁啲忙嘅嘢都係暑假之後先做，所以 積埋 就變咗十月係一個好忙。 係啊。 咁今日到第十四集啦， 今日十四集 啦， 我都唔記得咗第幾集。 係咯，咁我哋就今日咧都係一個好嘅日子啦。 本身就應該是本身係嘅，今日係今日錄影嘅今日咧，就係24節氣裏面嘅立冬。係 啦。 但係咧，出面嘅天氣，雖然你見我穿住件褸啦，咁其實我因為開咗冷氣嘅，其實出面都成29、30度， 差唔多。其實同夏天冇分別咯。 係啦，咁其實立冬咁熱，我又覺得有啲怪嘅，因為通常24節氣喺我哋。即係過往我覺得係其實幾準嘅。 係啊，因為以前嗰啲農夫係睇住24節去耕種啊、收成嗰啲。 咁以前啲書都有寫噶嘛，立冬之日我睇翻就水似冰啊嘛，即係佢話今日咧，其實啲水面咧就開始會有少少凝，即係佢未變硬到成嚿好似冰磚咁。 即係薄利。 有少少薄利係啦，咁樣佢應該咧，就算你點都好，應該係。哇！凍，好似我南方 即係唔會係熱到出汗咯，即係先行過嚟。 即係其實我係 咯，行過嚟 都好緊要。 係喺巴士站行過嚟呢個大廈都 係 可以有啲熱咯。 係啊，所以其實係有啲古怪嘅。咁古人就有講嘅，就話如果今日即係有咁嘅天氣，其實係同啲又唔係叫政治嘅，即係同個時局就唔係咁好。咁因為佢又有三句嘅，佢有其中有一句咧就話。如果就佢有一句叫初入大水為淡啊嘛，如果不入水為淡咧，就國多淫婦。即係其實淫婦就唔一定係淫婦嘅，咁即係聖經都有噶嘛，末世有大淫婦噶嘛，其實即係代表啲唔好嘅人啫，淫婦唔代表真係你好鹹濕嗰種淫婦 咧。可能唔好嘅女人咁樣啦。 係啊。可能因為其實人講嗰啲暴君都係淫婦咁解嘅，啲暴君咧嗰啲咧，即係知喺邊度見面嗰啲嘢，都係淫婦嚟嘅啫嗰啲啦。 哦，數字嗰啲啊。 係啊，數字人啊，台灣都有個數字人，都係叫689嘅。係 咩？ 係啊，佢都係叫因為攞689萬票啊嘛，當年。 哦。係 啊。 係咯。 所以都係幫好人嚟嘅，應該喺我眼中，我眼中嘅不代表本台立場。 係咯，咁咁呢個都係一個天氣上面嘅靈異事件啦。 係啊，都係如果即係佢嗰啲所謂當政從政嘅人咧，唔係咁正直咧，係會影響天時有啲咁嘅現象嘅。以前古代嘅人嘅睇法就咁，現代嘅人而家唔信啦，咁梗係咪話咩厄爾尼諾現象啊，即係所謂聖經現象啊，嗰類嘅影響咯。咁 又話全球暖化，咁所以天氣就變咗。 咁有啲人話全球暖化得緊嘅咁， 但係我哋鄰近嗰啲日本、台灣都唔會係29度咯。 係，所以 係有啲問題嘅。 有啲問題嘅，咁我冇人均喺度係咁曬。係，唔好講咁遠，講翻先。喂，上集咧，我咪同你講咗啲鐵路故事嘅。 係啊，係啊。 咁我自己咧就翻去再睇翻啲資料，我咪講過一個係關於油麻地跳軌，跟住唔見咗嗰個神秘女士嗰間好奇怪嘅事啊嘛。 係80年代，咁後屘都係失咗蹤，係啦，揾唔到關於佢嘅新聞嘅。 係揾唔到嘅，咁後屘我發覺咧，我翻去揾，即係我查資料咧，我發現原來咧舊年2014年11月度咧， 啱啱好一年， 係今日幾號？ 今日8號， 哦係啊，差唔多一年，係11月15號，下晝4點咧喺日本大阪有冇去㗎？ 有。 大阪咧，佢嗰度咪有條南海本線嘅，咁佢其中一個站叫大津站，咁咧有乘客同埋有嗰啲站嗰度嗰啲服務員咧，都見到有一個女人，佢話佢差唔多60歲到嘅女人咧，唔知大叫一聲乜乜乜乜咁樣咧，佢就跳咗落條軌度，咁佢即刻通報嗰啲車長，即刻剎停下車咁樣啦，一剎停咗下車咧，咁就好似上次我哋講油麻地嗰個，咁佢哋又揾啦，又揾唔到喎又，跟住又揾唔到，咁啲人咁呢件事點樣傳開咧？因為有個 Twitter 嗰啲用户咧就。 影咗張相，就影我一陣間插翻落去俾大家睇。咁我張相咧，即係你見我而家呢度呢張咧，係有佢咁寫，我有個人跳咗落去消失咗喎。咁你咪見到咧啲嗰啲車長啊，同埋嗰啲服務員喺度睇，唔知發生咩事噶嘛？ 哇！20,000+ 係啊，20,000，所以呢單嘢咧嗰日咧。就成晚都好多人討論嘅，因為你知道日本人好犀利噶嘛，嗰啲消息好靈通噶嘛。咁佢又件事就又揾唔到屍體啦，又係揾唔到屍體，又揾唔到血跡。咁冇啊，擾攘攘咗30分鐘左右嘅，講成至一個鐘啦。咁30分鐘，咁啊算啦，咁都繼續照開車。咁呢件事又令我諗咧，啊會唔會同當時我哋油麻地嗰單都係有啲相似咧？ 相似嘅事發生喺兩個唔同嘅區域。 啊，其實仲有一單嘅，都係喺日本，不過都係類似咁，不過嗰單就冇乜後續，呢單其實有後續。 咦？係點咧？ 呢單後續嘅第二招已經俾人講咗出嚟嘅，其實日經新聞有報道嘅。係。咁原來咧，呢、這個60幾歲真係有呢個60幾歲嘅女士出現過。嗯、當日佢真係話我唔想做人啩，我諗佢話，跟住就跳咗軌，跟住就跳咗落去，我唔知佢係咪嗰下突然間有啲縮沙，咁咧佢就匿埋咗喺個車，我唔知係車道定係個月台底啊，咁日本嗰度做咗張圖啦，咁就係黑色呢張圖，話佢佢踎咗喺嗰度下邊啦，咁就咁啱車佢唔中，因為個車身可能高啊，咁佢就可以啱啱避免到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車咁就冇事，咁佢架車一停低咗咧，好似喺話車底佢捐翻出嚟，捐 咗車 就跑走咗。其實有人見到佢衝出就揼唔知咩嚟噶嘛，佢咁快衝嚟衝去。咁後屘嗰個新聞報道嗰啲人咧，就嘗試揾翻呢個女人出嚟，咁就揾到嘅，好似有做訪問添嘅。 勁喎！係 啊，咁我唔會 quote 佢嘅，版權問題，日本俾人捉咁咪叫。跟住咧就話原來其實呢個係一件誤會。咁我就諗啦，油麻地嗰單嘢會唔會其實都係其實有個人真係跳咗落去，跟住停低車就走咗，係啦，跟住就唔知咧，咁我就諗，你覺得會唔會？ 我覺得其實有機會，因為你睇翻個時序，80年代嗰時其實我哋嘅地鐵仲係用緊優質嘅。 歐洲 西方國家的列車，係啦，佢一定是有做足安全措施咧，即係譬如佢可能係預計會有呢啲嘢發生，或者係有啲安全嘅理由，咁可能佢中即係個列車中間， 其實有嘅，我哋嗰啲月台下面都會有個位置俾人，即係如果即係唔好話跳軌，你唔可以墮軌，咁你可以即刻去側邊避噶嘛，其實有嘅，我哋都，不過就。是不是好似日本咁，佢連架車底高度嗰度都可以俾你避到，我就唔知啦。但我相信而家嗰啲唔得啦。 哦， 而家嗰啲應該剪咗咧，就變曬碎片啦。 而家嗰啲係唔會有機會俾你墮軌，因為有玻璃門啊嘛。但其實你當然你係有過 火車咪有好多冇咯。火車多數都冇。 但以前係未有玻璃門，反而都唔會好特別發生呢啲事。 而家好難講啊，咁多。我而家喺今朝我搭車過嚟咧，喺月台度我幾乎跌落去咁滯，係啊，真係好誇張。你知而家幾多人㗎？ 因為全天候都咁多人， 係啊，咁尤其是 而家嘅列車就可能大家小心啲咯，即係 係啦，唔可以避跳軌又唔係幾好啦， 係咯，係 啦。咁其實講開日本咧，反而雖然我哋香港2020啦，咁但係其實有一件事咧，我哋上次有講過嘅，咁就 你話好恐怖㗎嘛？ 恐怖㗎！咁其實咧，我哋就上次講過，係咁樣略提過，有兩個地鐵站係唔見咗，所謂消失車站嘅。其實日本有一個真係消失車站，其實唔存在嘅，係從來都唔存在嘅。但係係一個都市傳說嚟嘅。 都係喺大阪。 唔係大阪，係應該喺關東區嘅。咁佢神秘在於就係冇人知喺邊啊嘛，所以係咪實際關東區啊？但 suppose 話遇過呢個車站嘅人咧，都話係關東區。咁件事咧就發生喺11年前，2004年，我睇翻先， 2004年 係啦，2004年咧，你知唔知日本有個forum 咧，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高登咁好 hit 㗎，叫 two channel 嘅嘢叫做，咁咧佢好似有個留言板咁，即係佢有一個特別之處嘅，你可以係一個登記用户，你可以唔登記，做一個匿名嘅，即係你可以冇搜個名，佢就咁搜個數字代表你咁。咁喺04年1月8日夜晚11點到咧，有個登記用户叫葉純嘅女仔咧， 就出咗一篇文，就話大家可唔可以聽我講，我有啲嘢想大家幫咁。你知日本人搭訕好興嘅，冇乜我咁嘅招。好啊，你講啦。佢話跟住佢話原來自己咧就係搭緊一條私鐵。咁你知日本咪好多唔同鐵路，即係有公營鐵路、私營鐵路噶嘛。咁啊搭私鐵就翻屋企，但佢話覺得怪怪地，點解咧？佢話平時搭呢啲佢呢架電車咧或者火車，咁佢話搭七八分鐘，佢已經可以下一個站落車，因為佢好近，可能翻屋企啦。但係佢發覺已經上咗車，差唔多成20分鐘，佢都冇埋個站。咁佢就覺得好奇怪。咁佢話同時架車上面仲有5位乘客，咁但係大家都瞓緊覺，所以佢想揾人去傾一傾呢件事。咁你知道我哋都會噶嘛？有時咪上網揾人幫手啦。咁即係我唔明呢個乜，梗係打俾個 friend 啦。唔知佢打揾上網，可能佢日本人啲文化。 咦？嗰時2004年個 smartphone 喺日本 未有 smartphone 嘅，嗰時佢哋應該係用緊係咪叫 PCS？ 唔知 P 乜鬼嘢？ 即係總之都可以一路 send。 佢哋主要係佢哋叫做 mail 啊嘛，或者佢上網可以上到 forum 嗰啲嘅都有嘅，即係類似我哋而家上高登咁。不過就唔係我哋而家嗰啲咩 4G 嗰啲咁，唔係嘅。佢哋嗰陣時日本個技術同我哋。同世界各地都好唔同，好特別嘅佢哋嗰個。 係，好似都聽過話興喺網上面傾偈同 啊。係啊，會噶。咁咧，佢就啲人就話：，你梗係搭錯車啦。咁因為你知日本係咪曳嘅？有好多唔同，咁咩又特急啊？ 好易搭錯， 係好易搭錯。如果你搭特急咁咪超快咁，一兩個站中間有啲細站停啊嘛。咁如果你話搭啲慢嗰啲就會站站停啊嘛。咁有人圍嘅，你咪搭錯車咋。咁佢又話佢肯定自己咧就冇搭錯。不過佢話不過唔緊要咯，我坐多一陣睇下有咩事啊，到時再睇有咩再揾大家商量啦。咁其實於是就咁就係咁樣嘅啫。跟住中間咧就有人提喂。咁如果你有懷疑，你不如去前面駕駛室嗰度問一問個車長，即係雖然你話揸車，但係其實佢哋嗰啲可以回答到噶嘛。如果緊急時候，跟住於是就過咗15分鐘，咁葉神咧就再上嚟話，佢話我去睇咗咯喎，咁但係個車長室嗰度咧都俾塊布遮住咗，就見唔到裡面。咁佢就話講詳細少少，佢話當時係搭緊一個靜岡縣嘅私鐵嘅，咁係啦。咁依人就話不如咁，你咪敲窗咯。佢話我都試咗啦，但係冇人應。咁可能佢哋好專心揸車啦，嗰司機我唔知啦。跟住於是咧就啲人就問見唔見到外邊即係車外嗰啲環境係點樣啊？咁你形容俾大家聽下。咁佢話，但係佢又過咗差唔多成20分鐘，佢先講喎。原來佢話頭先佢就入咗隧道，啱啱出翻嚟。咁佢話架車就開始減慢啦。但係咧，佢話好奇怪，佢平時搭呢架車咧係冇隧道嘅。咁我其實喺我眼中，我睇到呢一 part 我都覺得，咁你咪即係搭錯車咯，係咪先？係 咯。 咁佢話佢架車咧就叫一個新賓松嘅地方出發嘅。新賓松我 check 過，好似係喺睇下先啦。我一陣間俾翻張地圖大家睇，係有個喺關東區。新賓松喺愛知縣，係啦，愛知縣。咁咧就佢話差唔多有車站啦，就落車。咁佢依人就問：咁我落唔落好啊？咁於是咧，其實係有落到嘅，因為埋咗站，咁我哋都會啦，搭錯車嘅搭翻轉頭。係 啊，係。 咁嗰陣時佢就話佢話而家停靠咗一個叫做如月站啊。咁佢呢個翻譯嚟啫，咁佢日文就叫做 Kisaraki 好似，好似 Kisaraki。Kisaraki 站啦。我睇唔到，揾翻日文。咁係佢話大家都冇聽，即係佢自己從來冇聽過你個名。咁你搭開鐵路點都會見佢名啊嘛。咁佢就有人提議喂，咁你不如直接搭到終點站先算啦。咁到時搭翻轉頭。咁但係佢就諗住上翻車嗰下咧，佢就話要復 message 啊嘛。咁佢就發覺架車走咗啦。咁好無奈。跟住佢就話，原來佢留意到咧，嗰個車站咧大概係無人車站嚟，知唔知咩叫無人車站？日本咧喺啲偏區咧，有啲站係自助式嘅，你自己去剪票，自己去，但係冇即係完全一個站員都冇，或者某啲時段之後就冇站員，咁咪自己搞掂。 Even 係東京都有。 係啊，有嘅，因為好佢大站與大站中間好多細站，咁嗰啲好多時佢冇，未必有站員，佢就係嗰種站嚟嘅。咁啊， 都幾驚喎！夜媽媽只一個女仔。 係啦，咁其實有時你去日本，你知啊，差唔多八九點之後，其實嗰地方冇乜人。係 啊係啊。 佢而家仲講緊係差唔多嘅11點幾，而家12點。 係啊。 佢話自己搭嗰班車係11:08， 咁佢差唔多搭咗差唔多成半嘅，總之係十二點幾。佢出呢個 post 上十二點半啦已經，俾你都嚇死啦，係咪先？係咯，我 自己喺香港都驚。 咪就係咯，咁佢就上翻車啦，咁佢就諗住，唉，咁咪話要等下一班翻轉頭嘅車，咁佢就喺睇日本嘅時刻表咧，咪又寫話幾時有車幾時有車，但係話揾唔到。 係。 但係咧，佢就咁冇辦冇計啦，佢啲人就話：喂，咁你天氣咁凍，一夜冬天嚟密室，佢應該得幾度嘅啫？我諗東京嗰邊其實，咁佢就係啦，你聰明啦，佢咁佢啲人就話：咁你不如都去接的士啦。咁但係問題，啲人又懷疑：喂，附近人都冇，點會有的士去等客啊？ 咁 啊梗係冇啦。咁佢跟住佢覆翻嚟咧，佢就話：喂，真係冇車喎附近，因為冇佢話唔好話人。車都更加係冇啦，咁佢冇，咁佢又話不如你試下打電話叫車，咁即係等於我哋 call 的士，咁講當時又冇 Uber 啊，咁冇 Uber， 咁就冇 Uber 就咁咪焗住打咩？可以104啊嘛，佢哋打104就 call 的士，咁佢成時打佢打個唔通嘅，咁佢當時又話，咁佢又話，咁你不如誒電話亭睇下冇，佢哋有啲 local 的士啊嘛，佢104好似係global 噶嘛，咁佢通常咧日本一啲電話亭咪日本電話簿好厚嘅電話簿喺度噶嘛，俾你查電話噶嘛。咁佢有啲，咁佢話佢上次揾都揾唔到電話亭嘅，即係除咗個站就圍乜都冇，係就好荒謬嘅。咁佢就上次打電話翻屋企打到嘅，嗰下差唔多成一點鐘嘅，佢又話打個翻屋企，就叫屋企人嚟接佢。咁佢但係佢父母咧就話佢都唔知嗰個站喺邊，聽都冇聽過。咁佢話查地圖啦，當時你知網上地圖。雖然有，但係唔係好發達嘅啫嘛。Google Map 當年好似都有嘅，不過就好雞嘅啫嘛。係啊，咁佢就喺度揾啦，揾喂，跟住佢話諗轉頭先覆佢啦咁樣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有啲用户咧就問：喂，咁其他人咧？咁頭先咪話有五個人嘅瞓覺噶嘛？咁佢哋有冇落車？佢話冇啊，得佢一個落咗啦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咧，有人問佢話：喂，其實你係咪 confirm 個站叫圓月車站啊？你係咪講錯啊？你係咪真係新濱從附近？頭先話新濱從上車噶嘛？咁你半月鐘唔會去得好遠啫。跟住咧，佢話個站係冇錯嘅。咁佢依人就叫佢喂，不如咁啦，你試下出去車站周圍行下，睇有啲咩其他人啊嗰啲地方啦。咁呢個時候有一個人咧，就唔知係玩嘢定乜嘢，佢突然講：喂，你係咪個肯定嗰個站叫Kisaraki 啊 ？Kisaraki 可以，即係你知日文好得意噶嘛，佢嗰、那個。平假名咧，即係寫日文字母咧，佢可以有唔同漢字啊嘛。雖然我哋叫魚，即係佢話會唔會其實寫做鬼啊？係 又 鬼嗱鬼咧，其實鬼啊，通常我哋寫叫 Oni 啊嘛。係 Oni 就係叫鬼，但係我唔知係咪實際可以叫做可以咁樣翻譯。咁又係日本人講，我諗唔會假啩。咁啲人就話：喂，鬼車站唔係又話咁，跟住又話。咁佢就話：喂，咁你有冇睇到佢個站嗰度講話上一個站係乜，下一個站咁？佢唔係通常個站名咁樣嘅。佢話其實冇啊，因為咧佢話喺個車站度，佢除咗揾唔到人、揾唔到時刻表啫，佢連車站牌都冇。 哦。 佢點解會知道嗰個站名叫如月咧？原來佢話下一站，佢咪廣播嘅話下一站係如月車站，好有把好型嘅聲咁講啊嘛，好中意聽嘅啫。咁佢就話下一站如月車站，但係佢去到嗰度落車係冇嘅。冇講話嗰個上一站係咩，下一站咩，甚至呢個站係緊係咩都冇嘅。係呢個時候就有好大膽，就咁同佢講咯。嗰陣時話：咁不如你試下沿住條鐵路沿路翻去啦。我已經覺得其實好崩潰呢件事。咁你話 行到幾時啊？ 係啦，你搭車，我當你搭咗半個鐘。 係咯。 喂，大佬，佢時速過百嘅喎。 係咯。 你人嘅步速我得時速四公里，你咪行到喂，佢快行一個鐘，你要行廿五個鐘嘅喎。係啊。咁冇可能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就依人話咁你試下沿住鐵路啦，可能有嗰啲住家，即係嗰啲住户你睇下如果揾人幫手揾啦。咁跟住佢話冇喎，佢咁都唔緊要啦，我試下沿住鐵路行啦，我一路行一路等我父母嘅電話咯咁樣。咁原來當時咧佢已經好聰明嘅咧，呢女仔阿葉淑佢，佢用個電話咧嗰陣時都有 GPS 嘅，係咁佢就話。查自己實際喺邊啦，但係話出到 error， 出唔到睇唔到，即係 咁我哋都會嘅。咁因為 我有懷疑過嘅，因為荒山野嶺有陣時係會 locate 唔到你個位嘅，係正常嘅。咁佢話跟住佢再講，佢附近真係咩都冇，得草原同埋啲山啦咁樣。咁咪唔緊要啦，照行啦。嗰陣時差唔多幾乎一點半去到，跟住又話：喂，你小心啲喎、哦！咁即係講嗰啲寒嗰啲叫小心啲嗰啲嘢啦。咁因為佢話驚佢咧，因為你咁荒山野嶺，驚你行到某個位咧會收唔到噶嘛，你知道。咁於是者咧，佢就佢爸爸咧，差唔多過咗十分鐘之後，佢又打嚟，佢話都係查唔到佢個位置喺邊，實際咁佢阿爸打話：喂，不如你直接打電話去110報警啦，咁樣睇下附近，因為佢會接到附近嘅警署噶嘛。跟住咁佢都發覺好唔好意思，咁佢咪照打咯。咁實際佢打咗電話之後，佢發生咩事咧？咁我不如下一節同你講啦， 好 嘛？